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的冬病夏治之法。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好多人认为啊，这个肺脏啊只是管喘气儿的罢了，是不是啊？大家也很容易理解人的肺开窍于鼻的说法，所以大家也很容易认同慢性鼻炎、鼻窦炎专治鼻子一辈子也好不了的道理。因为什么呢？鼻子只是个门啊，而肺脏才是藏在里面养人一身之收敛之功的关键，是不是啊？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说鼻炎啊，鼻炎很容易调整，内外结合之法，外部藕汁滴鼻子，内部呢核桃仁冰糖蒸梨来润肺，内外相通呢用迎香穴四步开窍疗法打通五官之间的通道啊，这是鼻炎，我们不多说。今天呢我们绕什么呢，举一反三来说一说和鼻子和肺密切相关而且呢非常普遍的发生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却不为人知的肺气不敛之病。什么病啊？啊，过敏，花香啊，是不是啊？泥土的芬芳啊，出门踏青啊，啊，好多人花粉过敏啊，有的人树胶过敏啊，还有的什么呢？食物过敏啊，还有紫外线过敏。不少人找到我说，徐老师，这个到底该怎么调？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他找到了医院，而医生给大家开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抗过敏类药物啊。原来不懂啊，医生开什么药就吃，也不问为什么。现在呢啊，大家都摘掉了医盲的帽子啊，具备了一定的啊治病的一些养生的基础素质啊，也可以叫做整个国民的什么呢啊健康素养在不断的提高啊，吃药吃保健品都知道看说明书了，哦一看啊，说怎么着啊，啊吃抗过敏的药不能开车啊，啊不能做注意力集中的事儿，因为容易犯困。那什么是抗过敏的药啊？哎，抗过敏的药请大家写到您的健康笔记上，是来削弱人的免疫力，来麻醉人的免疫力，来降低人的免疫力，是吧？说这怎么回事啊？所以抗过敏吃药，实际上和失眠吃安定片它是一个道理，不是治，而是什么呢？拿纸去包那个火。所以抗过敏药结果导致人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差，而且一停药人过敏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我给大家讲过啊，陕西西安的啊我的一个老朋友啊，老听众了啊，听我节目可能小十几年了吧，147种过敏源啊，在军大检查的，找到我来求救啊。我这人呢往往呢在病人面前啊，我都是抱一个很乐观的状态啊，我从来不吓唬病人啊。我就逗他了，我说你这么多东西过敏，我说难道你吃大米饭还过敏呢？哎，结果出乎我意料啊，他说没错，我大米饭大米粥都过敏。哎呦，我说那你岂不要饿死了？他说我只能每天拿开水泡白面糊糊来喝。我说好人这样也会 饿死的，是吧？最起码闹个营养不良，啊，结果调整不到，什么呢？一个月的时间，再检查，147种过敏原，啊，不是去掉了一个零头，是去掉了一个整数，仅剩47种。说这什么道理啊？哎，我们从西医免疫学上来讲。这个过敏叫免疫变态反应啊，你比如啊，平时啊人居家过日子啊，生活压力没那么大嘛，啊偶尔休闲一下啊，喝点小酒啊，大家开个玩笑啊，哎有人不成，你本来是开玩笑的话，结果呢这人却大发雷霆啊，什么意思啊？感情比较脆弱敏感，可能受了什么刺激了。哎，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人过于敏感，其实是一样的道理。过敏呢，也不是说什么疑难杂症啊，它就是在人体比较虚弱、过度疲劳，或者受到某些方面的情感的应激下刺激后，人的免疫力处于一个什么呢？易激惹的状态，而出现的一些免疫变态反应。所以过敏者是免疫力过于敏感、过于亢进而形成的一些小题大做之病，是不是？哎，那么过敏，不管你是皮肤过敏，你还是鼻黏膜过敏，你还是胃肠过敏，说到根儿上都是肺脏的毛病。那么过敏症同样属于肺脏系统的一个什么呢？综合类的养生的病症。那说完这个过敏了，咱们再说说什么呢？呼吸系统一些比较危重的病人啊，比如说这个肺气肿啊，什么叫肺气肿啊？啊，我们看过脸肿，是吧？啊，看过腿肿，啊，看过关节肿，啊，而肺气肿呢，是拍片子才能看到的，是吧？但是从人颜面上也能看得见，比如说早晨起来，脸老肿，是不是啊？脸胖的人，多半的心肺功能都不好。慢性支气管炎呢，是北方地区比较常见的疾病。每年的冬秋季节，连续反复出现咳、痰、喘、咳白色泡沫样痰，这样的病人就叫气管炎。但记住，是冬秋季节发病，春夏缓解。那么这个气管炎反复发作，三年往上叫慢性，用不了十年大部分都会晋级啊，加官进爵啊，成为肺气肿。那么肺气肿就不挑这个冬秋季节了，叫一年四季皆可发病，尤以冬秋为甚啊，冬天秋天要加重的，平时经常犯病的，那是肺气肿。肺气肿的表现就是什么呢？肺内啊残余的气体太多，所以人老属于憋气啊、缺氧啊、胸闷这个状态，是吧？那你那个新鲜的空气就不能换进去，所以长时间肺气肿，肺里边的积气比较多，肺动脉的压力就比较高，是吧？那这个肺动脉呢，它连着什么呢？连着右心室啊，右心室，是吧？所以时间呢一久了啊，时间一久了啊，人的心脏的右心的压力就比较大啊，右心压力比较大，久而久之呢出现心脏功能的不全，叫心衰。所以当慢支发展成为肺气肿，当长时间的肺气肿 导致了心功能不全而形成了心衰的时候，就叫做肺心病。所以这是一个病的三个阶段。气管炎是冬秋犯病，多长时间？仨月，是吧？肺气肿呢是年年都犯病，冬秋加重。好多人说感冒引起的，这会儿要把因果调过来说，是肺脏免疫力低的人容易上呼吸道感染，是不是？说因和果啊，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呢，对不对？健康人感冒可以，他容易好，而慢支哮喘肺气肿的人容易感冒，感冒了不容易好，还容易加重病情啊。这会儿一定要知道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那么到了肺心病的阶段，两个脏腑都出现了功能不全，一个叫呼衰，就是呼吸功能衰竭，肺梗阻了吗？啊，阻塞性的肺气肿。一个叫心衰，啊，心脏的回流啊，啊，心脏的血氧换呢，哎，血氧交换都出现障碍，心衰。所以肺心病是五脏已经伤了两个脏器，而且两个脏器到了衰竭的阶段。那么一旦肺心病引发肝硬化，这就是半条命了。一旦呢肺心病一咳嗽就尿裤子，这都是半条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呢来说冬病夏治，呼吸系统疾病，人的肺脏系统对人的皮肤、对人的胃肠黏膜啊免疫的一个影响。给大家讲解了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肺源性右心功能衰竭的肺心病它的发展转归，又给大家讲了哮喘它不是细菌感染，而是肺肾不交，是免疫变态反应啊。如何的去培固元气，元气足了，吃饭好，睡觉踏实，走路也有力量，那么脏腑调节又应该如何的辩证？这个是我们上次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人生百病根五脏。那么肺脏系统它的冬病夏治都影响着哪些疾病的康复？那今天呢，今天咱们给大家说的是风湿骨关节疼痛，是吧？说说呀这些疼痛类病症的冬病夏治。一说到这儿啊，有人就提意见了啊，说那疼痛还需要什么冬病夏治啊，我天天吃止疼片我就不疼啊，停了止疼片我就疼，所以啊治疼痛止痛片最灵。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想法的话，那么就太可怕了。今天来告诉大家，去痛片除不掉疼痛，更治不了疼痛的根儿。这个去痛片能不能吃啊？告诉大家能吃，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常年吃。那么能吃多长时间呢？最多五天，因为一旦超过五天 它的毒害作用就会蓄积起来。那么这类止疼类药物都有什么毒害呢？首先就是胃黏膜的刺激，容易导致溃疡啊，啊，胃黏膜的糜烂呢、啊。哎，接着呢就是血管和肝肾的刺激，啊，药物性的肝硬化呀，啊，贫血呀，啊，包括肾脏的结石和结晶啊。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止疼片最多连用5天，不能乱用。如果你是常年用的，那么它造成胃黏膜的萎缩、溃疡甚至恶变的可能性就存在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个去痛片它的功过是非我就不多说了啊。博医文化呀要入木三分，要用百姓啊，用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都能明白的道理说清复杂的疾病的啊内在的啊意义，内在的核心，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个刨根问底啊，给大家说一说风湿骨关节疼痛的根儿啊，病根儿。首先说这个疼是吧，好多朋友认为啊不疼的就没有病啊，疼的呢就是病。实际上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往往这个疼啊都是小病，疼是无大病的，是吧？除非呢有些持续疼痛难于去除的，那就容易发展为恶性病啊。你比如肿瘤所导致的骨痛啊，那是相当痛苦的啊。而平时我们说的风湿骨关节疼痛，它都是一些凉性的疼痛。说这个疼痛还有凉和恶吗？没错，这个疼痛啊是来给你一个提示，也是给的人的一种人为的自我的保护。有的老人家那关节疼痛怎么来的，我常说呀，我说所有人得病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病是怎么造的，不知道病怎么得你就不可能把它医得好。哎，于是好多人就做自我检讨了啊，徐老师我这病啊是累出来的啊，我累出来的。我说你还累吗？哎，不敢了，疼啊。哎，你说疼是坏是好啊？不疼你接着累，累残废了啊，一疼啊，一疼你不干活了，休息休息。所以疼痛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反射啊。所以有时候告诉大家，疼痛啊不见得是坏事，是良性的啊。那么疼痛它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哎，老中医告诉你是不通了啊。古语道痛则不通，那这是什么不通了？是血管吗？是血液吗？啊，不是的，是中医的经络。那什么是经络呀？我给大家讲过，经络者气血的通道，经者是气血大的通道。那这个络呢啊，络脉是气血小的通道。那么经络只有活人的身上才有，死人的身上是找不着经络的。为嘛呢？因为经络是气血运行的一种电生理现象。所以什么是经络呀？经络是人体的血液、体液、淋巴液，包括体内的电生理传导的综合性，都叫经络的传导啊。说这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哎，我关节痛啊，一拍片子大夫说没事儿，对不起，你的医生说谎了，他应该说拍片子骨头没事儿，因为如果没事儿的话他不会疼， 那有事的是什么？有事的是经络啊，有事的是经络。所以说医生的 X 光片他看不到，所以说你看不到并不代表这东西不存在。就像我们天天呼吸新鲜的空气，空气你看到了吗？你抓到了吗？哎，所以人是有智慧的，人的智慧就是人能知道或者人能认可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性啊，这就是人的智慧。你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风湿骨关节疼痛是经络不通了，那么导致这个经络不通究竟有哪些原因呢？哎，我把它简单的分了一下类，简单的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外在的因素，寒凉风寒啊，我常年骑摩托车啊，关节痛，风吹的啊，外界风寒亢盛是吧，在经络空虚之时乘虚而入，风邪寒邪湿邪凝于经络之间啊，不让气血正常通过，故而痛则不通，这叫风湿性的关节。那这要具备两个条件啊，一个是外在的风寒湿比较盛是吧，你着没着凉啊，啊吹没吹风啊，这是外界啊。但是呢，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那有人也着凉他不得病，有人刚着一点凉得病了，所以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叫什么呢？叫经络空虚的时候啊，这是内在的原因。所以像风湿骨关节疼痛当中，你像那个正出汗的时候脖子吹凉风的颈椎病，肩周炎是吧，膝关节的关节痛，而且这些疼痛呢往往不是固定的，它有一个什么呢？游走啊，游走。为什么会游走啊？啊，中医说风邪游走不定是吧，寒邪呢，寒邪是冷痛，湿痹症呢，哦，湿邪主粘滞。实际上为什么会游走，我来告诉大家啊，中医说是风在走，实际上非也，哎，实际上就是气血和风寒湿啊正邪交锋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才会窜着疼啊，这么个道理啊，啊，不是风自己在走，而是气血要走，风不让它走，你气血强了就走过去了，走过去气血一弱又走不过去了，哎，所以叫游走性疼痛，这是风湿。那么风湿类的病症尤适于冬病夏治之法啊，特别适合是吧，你比如现在呢，这个从这个芬兰啊，从这个韩国啊传过来的这个叫什么呢，叫桑拿啊，啊叫汗蒸是吧，哎，包括呢中国的这个热盐浴啊，这些呢都对风湿类疾病有好处，哎，通过外界的风寒湿人得病，那么同样啊通过外界的啊温热的效应啊，可以把体内的风寒湿啊把它逼出来，是不是啊，哎，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样的方法一定要合天时，你说我这个春天或者夏天啊洗洗汗蒸啊，或者晒晒太阳啊，冬病夏治把风寒晒出来，那你说我冬天呢，哦，外边天寒地冻的，你也用这种方法药浴啊汗蒸啊桑拿啊把风寒给搞出来了，那么就会伤到人的肾经。所以什么叫春夏者养阳，养的是发散，秋冬者养阴，养的是收藏，这个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治病啊千万不能为了治病而治病，为嘛呢？因为人治好了病还得过日子啊，还得生活在这个天地自然之间，如果为了一时解除病痛 你违背了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当你这个治疗终止的时候，也就是疾病反弹的时候。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先重点的来给大家介绍介绍酒文化的养生。这酒啊有好多种，是吧，有好多种。一个是呢，老早之前我就教大家来炮制强筋壮骨的啊枸杞杜仲牛膝酒啊，对风湿性的骨关节疼痛，是吧，对老寒腿都有很好的效果。那这个方子呢，我们义务免费的啊在全国传播了十几年，还是很多人得到了健康，不断的成长成熟。那么我们也是遵循着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在用蒲参康来培固人的元阳之气，用虫草安和人的五脏的过程当中，告诉了大家人得病的根本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哎，人生百病根在五脏。五脏是藏在里面的，五脏主着五体，五脏开窍于五官，所以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节，是吧，十二条正经七经八脉，人一身之血脉皆由五大系统构成，就好比我们的祖先认识宇宙皆由五行而成的道理是一样的。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体有五脏，生长化收藏。哎，有的朋友一听这，哎，徐老师不对了不对了，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外行人看五脏呢是五个零件，而内行人看五脏呢是人的五种生命状态的切合。所以五脏啊它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它是五个手足兄弟，由任督二脉所长之元气，父母如养，所以五脏皆兄弟。那么五脏皆兄弟，这里的生长化收藏它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祖先用这五个字把人的五大生命功能、五大脏腑系统的特点啊定义的准确无误。生指的是肝脏之生发，然后是长指的是心之血脉之濡养，化指的是脾之运化，收指的是肺之收敛，藏指的是肾经的封藏。这就是人的五脏合了天地自然的五行，又合了五季。所以呀，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那么一天呢，同样有四时，是吧？晨起、正午、黄昏、夜半，也就是一天当中的春夏秋冬。所以人是一个小宇宙，和天地自然之间的大宇宙之间 相合，叫天人合一。那么回过头来呢，人的生命啊，它可以是长命百岁，也可以是旦夕之间，这又是一个长和短，虽然相差甚远，但是生长化收藏，这样的循环有序，循环不止，却是什么呢？相辅相成的。所以呀，酒文化的养生，也就从强筋壮骨的枸杞杜仲牛膝酒对筋骨的强壮，发展为丛草黄金酒，以冬虫夏草的补肾润肺之功，加之酒的行血化瘀舒筋利骨的药引子的作用，来养人的脏腑，以通利人的关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给大家说说这酒的啊，叫功过是非。实际上啊，一说喝酒，好多人想到的就是酒喝多了喝出酒精肝，喝出股骨头坏死，酒后无德，是吧？甚至什么呢，酒后驾车啊，想到的都是酒疯子的形象啊。实际上啊，这不是酒的错，而是饮酒无德之错。那么从酒的发源开始来说，酒是中国历史上中药的开始，酒也是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和中国的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友谊的桥梁。所以啊，有人把酒称之为百药之长，实际上是不为过的。那今儿呢，我们先说说酒之功。少饮酒可以厚补胃肠，所以那个胃溃疡的、萎缩性胃炎的、胃黏膜糜烂的、胃肠肿瘤手术后的，你不要问我说，徐老师，我能喝虫草酒吗？我告诉你，别说我虫草酒，就是那普通的粮食酿造的白酒，它也有厚补胃肠的作用，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少饮厚补胃肠，多饮糜烂胃肠。所以喝酒喝出胃溃疡的不是酒的错啊，是量吃多了。就像人得糖尿病不是糖的错，你大米饭一天吃十碗也能撑出糖尿病来，不是大米饭的错，不是糖的错，是过了量了。二则呢，酒可以通利肝胆，是不是啊？那句话怎么说了，酒壮怂人胆呢，所以适当的饮酒可以预防胆结石、胆囊炎，预防胆汁梗阻，因为它可以通利肝胆，是吧？其三呢，可以增加食欲，促消化。美国呢，有科学家有这样的研究，说长时间少量的饮用低度的白酒，可以增加体内高密度啊脂蛋白的合成，而这高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清道夫。所以有效的合理的养生饮酒可以调节血脂，这都是对肝胆的作用。哎，这是第三个好处。第四个呢，啊，适当饮酒行血散瘀，可以驱散体内的风寒。所以那个值夜班的，是吧，包括呢出海打鱼的啊，现在有那个老哥哥那个晚上钓鱼的啊，都要压上一两口呢酒，可以驱散风寒，是不是？所以这个酒的好处是蛮多的，但是呢，饮酒无度，啊，什么叫饮酒无度啊？哎，就是刚才我说的，迷失了酒的文化和德，比如，控腹饮酒赛砒霜。哎，不少人把这虫草酒啊买回家去了， 虫草黄金酒生物改良型啊。徐老师啊，这个用法是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呀？我说你当什么呢？你当它是药呢？我说只要是酒都应该佐餐而用。所以在中国养生文化当中有这样的话，早餐的酒，晚饭后的茶啊，胜是毒药砒霜。这道理是什么呢？啊，就是空肚子不喝酒啊，睡觉前不喝茶啊，这是养生的规矩。违背了这个规矩就会伤及人的身体。然后是哎。所以这个酒啊，既不能饭前喝也不能饭后喝。啊，一定是佐餐而入。啊，所以说那个空肚子喝酒的啊，酒里兑水喝假酒，酒里掺冰喝冷酒的，那早晚是病啊。是不是啊？啊，违背了中国的养生文化。啊，不要以身试毒啊。虫草黄金酒它有什么优势呢？实际上这里的酒啊是个药引子，而真正起作用的是里边的冬虫夏草，补肾润肺柔肝。冬虫夏草是个好东西，是吧？但是呢，我们平时吃冬虫夏草吃的都是虫草多糖啊，是虫草的晶体取物。而虫草当中还有一大部分宝贝，你用普通的水提取法是提不出来的，是吧？它一定要溶解于酒当中，我们医学上叫纯提取。所以虫草酒它不是一个商业的需要，而是什么呢？一个制剂的需要。查那个酒驾，是吧？有人就冤枉了，是吧？喝藿香正气水儿，给误查成酒驾了。于是乎呢，有的这个商家是吧，说我们生产的藿香正气水没有那个酒精，迎合了大家的需要。实际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没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作用减少 70%， 起不到正常的藿香正气水的三分之一的作用。所以好多人埋怨呢，说怎么藿香正气水没酒精喝着没效果了。没错啊，所以啊，一物降一物的道理就是酒的生发之气就是藿香正气水的药引子。所以药灵天地之气啊，你缺了这个引子它没效果了，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个什么呢？经济社会。那么当有些医生有些药厂迎合了老百姓，迎合了外行人的需要，去改变了内行人的一些做事的这个道道，是不是啊？说你做什么事你得守这个规矩，你得有这个道道，你违背了这个道，那么呢你自然而然哎，那你做这东西就没有效果了啊。你包括本来是炼蜜为丸制成的蜜丸的中药，现在都制成无糖的了，把蜜给停了，这样的中药呢也就没了效果了，打了折扣了。所以当内行人做事儿，去迎合外行人的需要而忘了自己的规矩和道道的时候，那么好多事情就会出现大的笑话，是不是？哎，所以啊，我在这提示大家，你要是胃肠感冒喝藿香正气水，一定喝那带酒精的，因为那是地道的中成药。你说我喝那个跟凉水没有酒精味那个，我告诉你没效果，或者效果打了大的折扣。包括呢，你吃中药吃那蜜丸子，你到药铺买那一捏软软的蜜丸，那是真正的中药炮制出来的，赶着你买着和西药做成那药片药粒子的这个中成药，那也是不地道的，那是药渣子。这就是中医的地道。那么喝虫草黄金酒有几个好处呢？一则酒的那四个好处我不说了啊，厚补胃肠啊，增加食欲，通利肝胆，驱风散寒啊，这是所有的粮食酒都有的作用。但是要少饮，佐餐而用，早晨不能喝，让午餐或晚餐 佐餐而用。这四大好处，我们要说的是虫草黄金酒的几个好处。一个是不上火，啊，不上火。实际上老百姓常说的上火都是瘀症，不是真正的火，而是毒邪瘀阻经络而出现的瘀阻的内毒现象。虫草黄金酒以冬虫夏草的敛肺固肾经的作用，它在酒的养生作用的基础之上，可以促进睡眠，啊，促进睡眠，心肾相交嘛，可以呢通利关节，止咳平喘。还有什么好处？哎，可以固摄小便，温固肾经，让人后半夜睡得特别踏实。尤其是它最大的好处，它可以养人的长寿。哎，有人听到这儿，说徐老师你是算命先生啊，你说长寿就长寿啊，嘿嘿，这个得遵循科学的道理。老子说仁者寿啊，什么叫仁者寿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阳气足的人他长寿啊，阳气足的人他长寿。所以啊，如果你睡觉睡的被窝越睡越冷，后腰寒凉，这样的人都难于长寿。而喝这个虫草黄金酒，它要起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广大的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睡觉越睡被窝越暖，越睡呢手脚啊有力量，早晨能睡到自然醒。这就是虫草黄金酒生物改良型它的养生长寿之功。那么话又说回来啊，虫草酒不是人人都能喝的，小朋友青少年禁用，哺乳期的母亲禁用啊，刚刚发现怀孕的妈妈禁用，除此之外啊，大家都可以用啊。而且呢，虫草黄金酒和任何药物啊保健品呢是不发生抵触的啊，尤其是阳虚的病人啊。什么叫阳虚啊？啊，喜欢晒太阳是吧，畏寒怕冷啊，老是上虚火，这样的人都是阳虚经络的瘀滞。虫草黄金酒养的是人的肺肾，揉的是人的肝血，那么更主要的是它暖的是命门的火，养的是人的元阳之气，自然而然就可以长寿。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把冬病夏治呢分为四大类疾病，是吧？一者慢支哮喘肺气肿，是吧？二则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加痛风，这叫风湿骨关节疼痛。三则高血压病。四则呢就是糖尿病及并发症的综合康复。这是冬病夏治的四大主题。天人合一，不是看日历表，也不是光看你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春夏秋冬变化，那要看什么呢？叫合而为一。一看天时，二合地气，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第三条，就是要看人体五脏的季节啊，你身体五脏到什么季节啊？所以说你像那产后风湿的， 他怎么说？他徐老师啊，是吧？我也想春三月养肝，是吧？夏三月养心，但是我三伏天还穿棉袄啊，你看我到底该怎么染？自然环境当中的夏三月天气很弱，而你人却在过冬天。本着中医肾主人一身之阴，又统摄人一身之阳的先天之本的道理，你的病已经在膏肓了，是不是啊？人家练武功的讲叫冬练三伏，夏练三九，是吧？是因为人的身体当中有一壶正气，是吧？能够左右自然的阴阳。而你那恰恰相反呢，啊，冬天的人更冷，是吧？离不开被窝，下不了地，夏天还得穿棉袄棉裤，你是元阳之气已坏，是吧？要按半条命的调养去养。所以天人合一，不是单纯的去看天，也更不是单纯的去说人，而是要把人和天地自然结合起来，辩证的去调养。那么今天呢，因为冬病夏治当中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我在概论当中已经概括性的给大家走马观花式的把这四大类疾病的冬病夏治的方案、原则以及相应的具体的方法做了什么呢？哎，讲解了祖国中医的中药君臣佐使的祖方，它实质上就好比一个大家庭，是吧？这君就是君王，这臣呢就是丞相啊、将军呢、啊、期间呢还有这个使，就是使节啊，外交官就是药引子，但是呢他们之间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学习中医中药一定不要忘了两个字，一个叫加，一个叫减。说加减这两个字有什么重要的？小孩都知道加法减法呀，小孩那个加法和减法是一加一就多，二减一就少，而中医非也。中医的加减是五脏上的平衡，所以它不是小孩压压跷跷板那个增减的平衡，而是五脏五行的一个生克平衡。所以一个六味地黄丸有了加减之后可以出百方，是不是啊？所以在历朝历代的名医当中，虽然通晓百方，通晓啊经典，但是往往好的医生一个药材或者一个药方用灵了，几乎可以治遍天下，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些初学中医的人他不懂，是吧？说中医啊讲平衡，是吧？你像这中医当中，是吧？有什么补脾派的，是吧？有什么火攻派的，是吧？中医当中各个不同的派系，是吧？这就等于什么呢？这就等于啊一个小朋友啊在数落他爷爷奶奶的不是，是不是啊？哎，什么道理啊？啊，他是根本看不到里边的内涵，并不是中医有偏颇，而是中医这个大智慧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方对一碗汤，方物半车草。所以好的中医药到病除，而治一种病一百个大夫可以用是一百种药都可以治好病，就关键看你的辩证加减平衡。所以我刚说了一个六味地黄丸加减之后可以变成什么呢？一百个方子几乎可以一百病。但是你就拿出一个六味地黄丸来，不增不减不加不变，就指着一个药治天下， 那你就是蒙老百姓，对不对？就等于把中医的辩证施养变成了一方治天下，所以加减二字奥妙就在这里。所以呀、啊，夏三月养生，冬病夏治，养什么？在《黄帝内经》上说，夏三月要无厌于阳，是吧？养的就是人的阳气。养这阳气不是告诉你顶着大太阳瞎折腾，而是告诉你夏天不要讨厌太阳，要喜欢阳气的生发和补充，要多出汗，也要把觉睡好。而好多朋友我们发现了，夏天烈日当午，是吧？好多人不愿意出汗，他愿意待在凉快的地方，是不是？就好比我们到西藏去旅游，哎呦，好多人受不了，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高原反应啊，是吧？又呕又吐，红细胞升高，是不是？哎，什么原因呢？高原缺血缺氧。那么炎热的夏季，气温升高，人的新陈代谢加速，人身体的耗氧量也增加，所以好多人的身体在夏天出现了类高原反应。所以告诉大家，这心肾相交的方法不但适合夏三月的调养，同样适合严重的高原反应。你说我想去旅游，天时上来讲炎热的夏季是养心肾相交的，那么从地利上来讲呢，可能也是冬天的时候，那么你上高原可能气候是比较寒冷的，但是这个地力上的反应也能起到什么呢？缺血缺氧的，类似于炎热夏季对身体的一个伤害。所以高原反应和高温反应，哎，它有一样的脏腑五行的阴阳变化。虫草补肾润肺，那么这个红景天是干什么的呢？哎，我们以前讲的叫养心脑血管。所以临床上不少好多的临床用药把红景天当成什么降脂药啊，当成什么抗贫血的药啊，是吧？实际上这些都是对中药的认识的偏颇。而实质上来说，红景天是吧，它更主要的作用就是整体协调。哎，它不是养心脑血管，怎么叫整体协调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么句话了。中医啊，黄帝内经上说，说心为人的君主之官，是不受邪的，同时心脏又受着五脏的平衡影响，所以心脑血管病和肾有关，肾精亏生，脑萎缩。心脑血管病和脾有关，脾不化湿，血粘度高，得脑梗、脑血栓。